近期经市政府同意，市发展改革委批复轨道交通一号线苹果园站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。项目对既有一号线苹果园站土建及配套设备进行改造，扩大站厅及站台空间，并新增相关设备系统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随着清明节的临近，一年一度的祭扫高峰又将来临。结合北京地区墓地陵园分布和周边道路交通运行特点，会有部分市民选择错峰提前祭扫。根据预测，高峰期将从即日起延续至4月4号，大家出门前一定要记得闭堵。2016年6月，央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要求，2017年5月1号起全面关停芯片磁条复合卡磁条交易，并要求商业银行加快存量磁条卡更换为金融 IC 卡的进度。距离4月8号医改正式实施还有2周，对于过渡期的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，北京市卫计委出台细则，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应当保障预约服务项目平稳过渡，如患者提出自愿退号要求的，应予以退号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彼此慰问境况。 听到的是陈慧娴的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。我的母亲很喜欢陈慧娴，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母亲总是会放我在家楼下玩，推开家门，这首歌就会飘出来。再次听到这首歌，总是带着旧的牛皮纸糊的视野里，带着家乡淡淡的河边草的味道。想起母亲年轻的时候，着黄色的长裙，散着头发，叫着我的名字，告诉我一些我听也听不懂的人生感悟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谭咏麟的歌曲《理想与和平》。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、汽车贷、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，成功再收费。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，上小顶网。 用责任汇聚诚信的力量，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特别策划天天315，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活动，诚挚邀请您的加入。2017年3月27号，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盛大启幕。

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阴冷的残冬随着解冻的流水远去了，凛冽的北风收敛了它狂躁，然后开始沉睡。点点梨花开满枝头，桃花红了，油菜花黄了，柳树返青了，被瑞雪覆盖过的大地，焦黄的衰草旁已见片片青绿蔓延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三月是一首歌与牧童的笛声共鸣，与叮咚的小溪融合。

think you should know 别以为离开我有多容易So baby never let me go 我的世界是你的身体 给我最温柔的痕迹把我放出去，我不介意。给我解不开的问题，直到我们老去，我还依然好奇。而我要你，我要。 杨乃文《恋人的絮语》，夜晚我想是很适合听这样的歌曲的，这样的女生。歌手当中有的人声音很满，比如张惠妹也很美，但可能少了一些让你想象的空间。而杨乃文就是那种静静地站在一隅，给你留下无限想象空间的歌手。可以是黑夜，可以是星空，可以是凌晨的一点钟的沙滩，也可以是你所有的想象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张震岳抱着你。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，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？在最后这一刻，让我紧紧抱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如果生命

像话，在爱河山，不过就是七月里的阳光灿烂。 夏天悄悄刺了一道温存在肩膀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